朝鲜有鼓舞全体军民分级投入咸津北道北部救灾会战的宣传话问世。这些宣传话富有号召力和战斗性，鼓舞我国军民充分发挥革命热情和斗争热情，在200天战斗的最前方北部救灾会战中，向全世界彰显主体朝鲜百战百胜的气概和英雄人民不屈不挠的气概。